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58集。这一刻还有人捧着自己的手机哭嚎，被家里作为火炬道士的长辈听到了，貌似夹带着蓝河的名字，便问了问 他怎么了，又要投票吗？哎，我借你手机啊。 不自觉想关心一下来老爷的新闻呢。面对最近一直热情支持追星的叔叔，小 CP 粉嘤嘤道， 蓝河他和苏富他好真。 道士却说， 啊，我不就是真的， 他亲眼看到柳十三案头，可惜啊，这是绝密， 不能说，要说了 天知道地知道，鬼神会知道，来也也就会知道。 所以呢，他只好深沉的道， 哦。 小 CP 粉说， 您别傲了，您都不懂。 其实我知道不太可能，但我还是想幻想一会儿。呜，算了，叔叔连松福堂都不知道是谁吧。您别问了，让我独自嚎一会儿。 道士无语。而另一边，蓝河探完不动法师的情况，说好去北原抓北海龙王之后也要离开了。柳十三低着头跟在后面，苦思冥想该如何找回面子。司空送他们出去。 来爷，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们诸位了。 全京城现存最牛的四大门仙家基本就在蓝河家了，上次降服柳十三，蓝河更是出了大力。反正这事儿交给蓝河，和尚们都认为比自己上要靠谱得多，他们的方丈都折了。 义不容辞。 蓝河戳了下胸口，那什么，佛心嘛。司空无语，他欲言又止，无法反驳，方丈和来爷还真的是忘言交呢。蓝河上了车，心想幸好他们这车是家庭用车，够宽敞。宋福堂开车，他坐副驾驶，后排坐着胡的姑娘吴七十九和白五，足够宽敞。后备箱的位置去掉了可移动的挡板，还能坐上一个柳十三。蓝河说道，这个长月园看起来不简单呢，我去找王丽丽补点货，然后我们就去北海抓蛇，事不宜迟，今晚就去。 交给我就可以了，区区小水蛇，我把他北海都给掀了。 柳十三刚才一时忘情，这会儿为了补救，冷冷地说道， 你们在岸边谈恋爱就可以了。 蓝河和宋福谈无语，那像话吗？不要那么急躁，这蛇明显是有特殊之处的，否则不动法师怎么会中招呢？我怀疑要么人家有奇遇，要么特别阴险，趁人不备就是一口。蓝河说道。柳十三嗤笑一声，作为一条毒蛇，他鄙夷的道， 咬一口怎么样，水蛇只有微毒，你知道微毒是什么吗？就是清理一下伤口就没事了，你说这是毒还是嘴脏啊？ 蓝河无语，索性看向胡的姑娘。胡的姑娘抱臂道， 蓝河说的对，要谨慎，常家当年也是出过京城有名的大仙的。 柳十三说， 哼，我倒担心他一见到我们去就跑了。 倒也是，你们俩这么能打，万一他躲着不肯出来呢？蓝河想到了这一点， 应该不会吧，如果我也去的话。 宋福谈微微笑道。胡的姑娘点头， 北原有佛寺与佛塔，北海常家常年受佛门浸染，要是以小宋为诱饵，多半能成。 蓝河想说什么，宋福谈抬起手示意他看那道红痕， 我们可是锁在一块儿的，这不算独自犯险吧？ 胡的姑娘也嘻嘻一声， 就是，小宋不也学了使剑画符，你总得让他为救和尚出点力吧。 蓝河想了一会儿，问柳十三， 唉， 好吧，你蛇退还有吗？ 有啊。 蓝河找了一趟王丽，把装备都带上了，从林记棒、快乐纸、金鼎香灰到一麻袋的狐狸指甲，就上次那些狐门给的试用装，足够他把十个指头全都给装上不同的功能了。北原现在被围住了，司空那边已经帮蓝河联系过了，把他们给放了进去，并保证任何人不能进入。除了宋福坛之外，其他仙家也都隐匿身形，躲在了蓝河的身上，就是类似附身的手法。蓝河看了看，这海面还能看到一些丢弃的垃圾，估计都是游客扔的。这几天也不让湖面保洁的人员进入，任何细节都未改变。他忽然想到什么，哎，你们说，有没有可能长月圆是嫌弃环境污染，所以才醒来，并抓走了丢垃圾的人？柳十三轻蔑的大笑：“ 水蛇什么时候怕过水之差？再差都活得开开心心，我都怀疑他们的威图就是这么来的。” 蓝河无语，也不知道这柳门的柳长蟒三家本就内斗不和，还是单纯的柳十三嚣张惯。蓝河说道：“哎，行吧，那我们按原计划执行。”宋福坛手里还拿着一大把符纸，若有所思的道：“虽然是我的提议，但你这个设计我越想越熟悉。”“是吗？”蓝河打了个哈哈，捏他的手：“去吧，小心。”因为蓝河身上附着仙家，宋福坛也不便亲他，只是一握手即松开。蓝河把宋福坛的魂魄勾了出来，送到游船上。夜晚的北原灯火通明，一个人也没有，海面平静无波，靠近岸边的白色拱桥的地方还能清楚地看到水面，到海中心的地方就是全然的黑暗了。宋福坛坐在船中间，他虽然是魂魄状态无法划船，但是蓝河推了一下船只，就在夜风和水波荡漾中沿着岸飘荡了起来。北原是有广播喇叭的，遍布各处，夜风冰冷，宋福坛忽然听到了岸边音响刺啦的一声，随即悠扬的音乐从里面传了出来。此时北原外面把守的人也都诧异地互相看着，为什么里面突然放歌？事先也没说这一出啊。北原可是位于城市中心地带，这个点有人路过太正常了。这北原前些天关起来说检修，更竖起挡板，本就是谣言纷纷，今天更是有许多穿着便装但一看就是身姿挺拔绝对练过的人守在外面。大晚上里头传来清晰的儿歌声，恐怕只有诡异两个字可以形容了。这原本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儿童歌曲，歌声甜美悠扬，偏偏从此时宋福坛的视角看去，这座园林寒风嗖嗖，空旷无人，对比之下歌声反倒让人发毛了。也就是宋福坛受惯了惊吓，但这个时候宋福坛感到了船身传来的微妙变化，就好像水下有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离自己原来飘荡的方向越来越远，逐渐向着海中心靠近去了。这一刻宋福坛就知道他来了。他安坐在小小的游船上，一手捻好了符纸，游船抵达海中心，四周的水波翻涌，似乎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两点红色的光在水下游离。一霎间，一条银灰色的水蛇从水下直立而起，腾于水上，双目赤红，闪着微光，尾巴卷住了船身，头也猛地向宋福坛探去。立、定、尾、跃。宋福坛弹出了几张符纸，墨字扭曲化为符文， 仿佛有张无形的巨网盖下来，盖在了水蛇的头上。它在其中一个翻腾而已，游船已经被打翻了。不过在此前一秒，宋福潭的手腕已被猛力牵引，倏然向后退，被勾魂锁扯着离开了游船范围，只有身上溅到了几朵水花。唉，也是这个时候，宋福潭想到了为什么自己觉得这个设计熟悉，这哪里是抓蛇，这是抓鸟吧。诱饵被一下拉回了岸边，蓝河也离魂而出了，柳十三也最先飞向了海中。正好此时长月圆已经脱身，咬开了符纸，两只红眼睛在夜晚和红灯笼一样。柳十三比长月圆要粗壮上足足两圈，一张嘴牙也比他更大。但柳门三家哪个不是悍将，长月圆先是认出这好像是柳家的前辈，但很快就想也不想，管他为什么打自己，冲了再说。白舞窜到左侧岸边，胡七十九跳至右岸，胡的姑娘跃起一个翻身，就落在了长月圆身后的水面上。在柳十三一尾巴将长月圆鞭飞时，跳起一掌拍在他的头顶。长月圆身形一晃，被两个高手围攻，有些顶不住，就往水下钻。胡的姑娘却一把抱住他的尾巴，摔向了岸边。长月圆在空中化为了人形，上身扑在了岸边，下半还在水里。就见一白门战战兢兢地过来，手里一根雪亮的刺，眼看就要往他脑袋上扎。长月圆猛然一个起身，起来定睛一看，自己这是被埋伏了。看了一圈，里头好像有一个无常，决定往那边闯闯。结果他一扑过去，那无常手指甲伸出来巨长，掐住他的肩膀，直接破防，入肉三分呐！长月圆惨叫一声，慌不择路的还要逃，又被接连殴打了一圈，索性抱头蹲在地上。 不打了，不打了！你们是要地盘的吗？给你们就是了，还是要我们公留的客人？ 他醒来也没做多少事，因此一股脑就都说了。长月圆感觉到打自己的手都停了下来，说实话，刚才他就清楚地看到了柳十三而已，此时抬头想去分辨这都是些啥。蓝河见他一动弹，立刻警惕起来，做出防御的动作，同时厉声喝道，打他。胡七十九跳起来骑在长月圆肩上，疯狂地砸他脑袋。长月圆往地上一扑，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胡七十九这才松开，同样十分警惕的道， 常师傅，你最好别动，老实交代。 常月圆抬头， 你们知道我是常师傅啊。 话才说了两个字，就听到蓝河紧张的再道，再打一遍。于是拳头又狂风骤雨一般落了下来。常月圆无语， 等等，好像 打了几遍后，胡大姑娘奇怪地把常月圆拎了起来。 这常十五好像也就这样。 柳十三也若有所思地道， 手感也没以前的好啊。 还是这么好打。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